为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驻朝外交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。花篮和贺信是外交团团长、巴勒斯坦国特命全权大使伊斯迈尔·阿赫马德·穆罕默德·哈桑10月6号转交给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秀勇同志的。